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48集。迟迟涵的心又开始一边加速跳动，一边顿顿的痛。他乖乖点头，想要说点什么，却因为齐城眼底的自责而吞了回去。他又得意忘形了，因为被宠着就变得肆意妄为，因为知道齐城无论如何都不会生自己的气，所以借着酒意肆意地欺负他。他忘了齐城不会生他的气，但是他会和他自己过不去。 睡觉了好不好？ 齐城又问了一遍。他突然没了看春晚的心情。如果他是个正常人，迟志涵在他身上撒娇耍酒疯的时候，齐城可以抱住他，做一些情侣之间该做的事。退一万步，如果他是正常人，大恒抱起他放到床上，再帮他泡一杯醒酒茶，也应该是轻而易举。可惜齐城不是，他把自己的心跳血压塞到了迟志涵眼前，吓醒了他的酒，也拉回了齐城的安宁休闲。迟志涵皱起眉，他在齐城这边搞砸了很多次，所以很了解他现在又缩回去的表情意味着什么。 痛。 迟志涵哭丧着脸成功拉回了齐城又要跑远的思绪，然后低下头指着伤口。 会不会起个大包啊？ 齐城伸出手帮他揉伤口，皱着眉头发现迟志涵又一次八爪鱼一样缠上了自己。 一会儿又摔下去。 齐城低声警告，手臂缠上迟志涵的腰，搂得战战兢兢。成功占领高地的迟志涵一边示意齐城继续揉，一边表明立场。 我再不要睡觉，除夕夜要守岁的，守了岁能让爸妈长命百岁，也能让我们平平安安。 迟志涵抬头看脸齐城，用手扒开他仍然皱着的眉头。 啊，你这样好凶。 齐城努力坐得更稳一点，防止他一会儿酒意上头又要闹。这次打定了主意，心跳再快也不喊停了，但是迟志涵却没了动静，安安静静地让他揉着后脑勺，乖巧地抱着他。在他以为迟志涵就快要睡着的时候，迟志涵在他耳边说了句对不起。 对不起。 齐城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心底更痛。他本来可以找到更好的，但是迟志涵却说非他不可。都是傻子。与世隔绝的日子过得很快，过了大年初八，齐宁和赵医生回国了。而迟志涵从昨天开始就被林京武一连几通电话提醒，让他去公司参加新年第一天的年会，缺席不太好，却又放心不下齐城。 秦宁说他早上11点之后会过来看你，我去一趟公司，再去一趟赵医生那边，大概3点钟就能回来了。 迟志涵絮絮叨叨的，外套已经穿好，围围巾的时候又不放心，踢踢踏踏的跑进来看了一眼齐城手腕上的监测仪。 你昨天就不应该熬夜。 血压有些偏低。迟志涵瞪了一眼还在床上赖床的齐城。他的漫画画稿有些问题，昨天一个人窝在画室画到天亮，今天一早下楼的时候脸色都是青的，被迟志涵叉着腰骂到了床上，所以现在有点不敢吭声，老老实实躺着看着迟志涵又帮他塞了一遍被子。齐城都快要被裹成球了。 要不我不去了。 迟志涵的脸皱成一团，齐城看起来好可怜，孤零零地躺在床上 脸色不好，被他骂得不敢出声，只能一直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听到他说不出门了，一双眼睛眨巴眨巴的，欲言又止。应该就是不想他出门。自从知道自己初八要出门，他就一直在数日子。昨天估计是睡不着，才窝在画室窝到天亮。应该硬起心肠出门的。按照赵医生的说法，迟迟还需要正常的社交，而齐成也需要学会克制对他的占有欲。可是，这种抛弃小动物的感觉…… 你去吧。 齐成终于还是开了口，他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对自己的治疗最科学，也知道迟迟还需要出门社交。但是他更知道，迟迟寒只要走出这栋洋房一步，他可能就会无法自控地开始胡思乱想。他需要克制，但是他对自己毫无信心。迟迟寒咬牙，直接脱了外套。 我不去了。我不懂心理学，但是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今天出门，你一定会出事儿。 齐成眉头微拧，迟迟还没有说错，但是 你迟早要出门的， 不是今天，那也总有明天后天。迟迟还跟他不一样，他也不希望他变得跟自己一样。 哼哼，我等你慢慢做完心理准备，不急。 迟迟还已经开始低头摸手机，如果齐成只是他需要照顾的病人，他或许还能理智一些，但现在是他的男朋友，过年前那次发病开柜门的经历已经变成了他的梦魇。 齐宁给了工资的，你忘了？ 担心齐成会多想，迟志涵很轻松地冲齐成眨眨眼，拨通了林金武的电话。因为打电话背转过身，所以没看到齐成的眼神，那突然暗淡下去的又勉强想要振作的眼神。迟志涵的公司已经是齐家的生意，所以照顾齐成这件事，林清武自然不会多说什么，只是在挂电话之前语言不详地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官博。迟志涵一直没认为那个官博是他的，运营都不是他在做，所以除了上班时间他很少会上微博刷，过年这几天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刷齐成的漫画，突然登上微博居然觉得恍如隔世。微博多了很多条 at， 指向的却都是同一件事。他那位同事任俊友抄袭了他三年前的菜谱。美食博主菜谱抄袭这件事很微妙，毕竟不是文章或者歌曲，一个厨师把菜谱放盐还是放酱油的顺序换一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是自己研究的。但是任俊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抄袭，抄袭的还是他一开始做私厨帮他打出知名度的妈妈下饭菜。那还真的是迟迟寒妈妈做的菜。迟迟寒皱眉，一路摸到了任俊友的官博，热门微博第一条就是他的妈妈下饭菜。任俊友拍的是露脸的视频，他长得算是不错，做菜的时候喜欢讲笑话，偶尔还带点颜色，但是这个菜谱却拍得特别煽情。任俊友把妈妈改成了爸爸，说了一通和爸爸之间的往事，最后还对着镜头让大家常回家看看。大过年的，这种视频特别应景，菜谱也比迟迟寒拍的高大上的团圆视频接地气，所以人气很高。评论下面除了指责他抄袭的，其他的都是叫好声。材料容易买到，步骤简单，关键味道还很好。而那些指责他抄袭的声音也大多被菜谱这种东西居然有版权这样的声音盖了过去。迟迟寒的微博因为是同公司的原因，只是转发了他三年前的图片食谱，其他的就没有再多说什么。迟迟寒的心情不可能好，这要是别的菜谱，他可能会看在同公司的份上忍一忍就算了，可这是他妈妈的菜谱，就算如今他妈妈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可是这道菜是他们家的回忆。 面无表情的又给林千武打了电话，接通的第一句就是我要告他。哪有就这样算了的，情绪变得暴躁，连带着知道妈妈已经改嫁的委屈也一同涌了上来。迟志涵开始咬着指甲来回走，齐成下床想问发生了什么事，却被迅速避开。迟志涵对他笑了笑，直接进了卫生间，关了门。齐成皱眉，迟志涵不想把负面情绪传给他，作为病人是应该的，可作为男朋友，齐成不喜欢。最初告白的动心暧昧，渐渐习惯后，他发现作为病人和作为他男朋友，有很多东西都是冲突的。齐成现在不想做病人，只想做他的男朋友。他想给齐宁打电话询问情况，手机都拿了出来，却又放了回去。齐宁已经很忙了，齐家的生意、齐成的病，还有刚刚出生的孩子。收购迟志涵那家公司最初是为了防止迟志涵把齐成生病的事情说出去而加的保障。齐宁和周景硕从来没有干预过那家公司的运营，自然也不可能第一时间知道迟志涵发生了什么事。拿着手机突然发现他居然没人可以问，咬牙又不甘心地看了一遍通讯录。他通讯录里只有九个电话，四个家人，一个迟志涵，两个医生，一个律师和一个经纪人兼编辑，都不用上下滑动，一个整屏就装下了他十年的全部。他做不了迟志涵的男朋友，他只能做个病人。颓然地放下手机，又躺回到床上，盖上了被子。迟志涵这几天其实还是睡在沙发上，上次的心跳加速显然让迟志涵有了顾忌，肢体接触也不敢太亲密，只是偶尔撒娇的时候才会蹭到他被子里搂着眯一会儿，次数很少，可就算这样，被子上面也染上了迟志涵的味道，哪怕自己想安安静静地躺着，鼻尖也仍然一直有他的味道，若隐若现，无法忽略，心浮气躁。迟志涵在卫生间里面待了很久了，齐成抬头拧着眉看着卫生间的门，终于还是被鼻尖若有似无的香味打败，又一次起床走到卫生间门口，敲了敲门。齐成怕他哭不出来，作为男朋友他做不了任何事，但是总能抱抱他吧。第一次敲门没有回应，齐成两手规矩地放在两侧，挺直了背，等了一分钟，抬起右手又敲了两下，仍然一片安静。齐成低头，他知道自己已经主动到了极限，这第三次敲门他可能没有力气再敲。他用尽全身力气想要阻止自己再回到床上，却知道如果门再不开，自己可能就不会再主动。他甚至分不清楚这样的软弱是因为生病，还是他本身的性格。脑袋开始嗡嗡作响，他没有抬头，很轻地喊了一声迟志涵的名字。 迟志涵。 像是心有不甘做出的最后挣扎。然后门就开了。迟志涵没哭，他表情愤怒，风风火火的看到齐成在门口，两眼一亮，像是找到了救星。 齐成，能把你的律师借我用一下吗？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